大家好，我是贾月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季海心带来的一首《把耳朵叫醒》，非常的欢快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还是照例为大家准备了十几首经典的好歌与您来分享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非常提神的，它是李琼的一首代表作，也是在春晚上被大家记住的，那就是那首调非常高的《山路十八弯》。这首歌呢，不仅是李琼的嗓音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艳，而且呢，也能唱出了那种憨憨的山妹子的感觉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李琼带来的一首《山路十八弯》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和刚才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，它是何润东带来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没有你我怎么办》。我想大家对于这首歌应该不算陌生，因为它是电视连续剧《小李飞刀》的片尾曲，也算是一首有些伤心的情歌，一起来听。

心，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被阴霾收回，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，我乐观却疲惫，因为太怕失去你，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杨丞琳演唱的一首《左边》，它收录在杨丞琳2006年发行的专辑《遇上爱》当中，也因为电视剧《奋斗》当中收录了这首歌而使它红极一时。歌名呢叫做《左边》，指的呢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侧，也是歌中的女主人公一直在追求的与爱人的心最贴近的方向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也会听到一位痴情的歌手为我们带来的他的一首成名曲，我们会听到李圣杰演唱的一首《痴心绝对》。 暗恋的滋味，你不懂这种感觉，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。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？你又狠狠逼退我的负累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，不想爱的太多，痴心绝对，为你落地一滴泪，为你做任何改变，也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。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。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？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。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被称作情歌圣手的李圣杰演唱的一首他的成名曲《痴心绝对》。而说到这首歌呢，其实它的灵感也是来自于李圣杰自己的一段情感经历。他曾经大方地说出了自己17岁的时候的一段痴心绝对的往事。在17岁的夏天，李圣杰每个礼拜六下午2:45都会去火车站等一位自己心爱的女生，这一等就等了整整3个月。所以呢，他自己在演绎起这首《痴心绝对》的时候，我想头脑当中回想的依然会是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吧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继续来听歌。那既然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听了那么多的爱情歌曲，那最后一首歌呢也为大家送上这样的一首歌，它会是刘若英为我们演唱的一首《为爱痴狂》。各种反复的在问对方，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？我想只有对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，那这份感情才会是对等的、圆满的。 秋天说要

曾拥有你，纵然陷入爱上和欢愉，从来未曾属于这情意是空幻的物语。爱情当你说你将回忆，忽然间我开始失去我自己，一个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愿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你玻璃山谷的角落你也把人人留成烟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愿到底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也把这夜留成烟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愿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刚刚呢，我们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为大家送出的是罗大佑的一首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，而接下来呢，依然会是一首老歌，它来自潘美辰，是潘美辰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我曾用心的爱着你》。1988年发行之后，曾在港台和大陆引起了一时的轰动，而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激情励志、拨动情感的国语情歌。 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，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，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，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，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，别让这份情换成空，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，我却是多时隔多年，你 生命里。整个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寂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你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，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演唱的一首《黄昏》。其实呢，我们想想都知道，做音乐呢会是一条比较艰辛的道路。周传雄说他自己也有过梦想破灭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度呢，他认为自己不会再出唱片了，直到有一天在异乡的街头，他听到了自己的那首《黄昏》，而这首歌呢在大街小巷不停地被播放着，也因为这首《黄昏》改变了他，让他自己相信只要坚持下去，哪怕在冰天雪地里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韩磊刘杰演唱的那首《走了这么久》，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，也是韩磊的这些歌曲当中呢比较富有柔情的一首歌，一起来听。 那初冷淡淡，我只有问候。 看到你，我觉得你走了很久。 你是否想起过我哭的模样？ 是否你忘记泪水像被呼救？ 走了这么久， 走了这么久。 除了等待，我只有问候。 难道你不记得你走了很久？ 你是否想起过我哭的模样？ 是否你忘记泪水像被呼救？ 走了这么久，你变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韩磊刘杰对唱的一首《走了这么久》，接下来呢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，依然为大家送上一首对唱情歌，它就是吴宗宪和温岚共同来演唱的一首《屋顶》，也是非常经典的。在节目最后呢，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睡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这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

23.1 FM 986